灵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说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等个红绿灯，就因为变成绿灯，我晚了这么半秒钟，后边那个车喇叭就使劲的摁，吓我这一大跳。朋友们，我容易吗？我就晚了半秒钟就这样被吓了，你们说容易吗？告诉他，你们一定要告诉他，我就不会这样粗暴啊。当然我的汽车喇叭修好了之后就难说了啊。这个汽车鸣笛哈，这件事儿其实呢，交规是有规定的，什么时候可以鸣笛，什么时候不能鸣笛。我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念交规了。我直接举两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当前面那个车在溜车的时候，马上就要蹭到你的时候，这时候咱们得鸣笛呀，告诉他别溜车了，别蹭我呀，啊，这时候可以。当你钻到一个小胡同里面，前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爷慢慢腾腾走的时候，你能鸣笛吗？鸣笛他一下坐在地上骨折了，算谁的？好，所以大家回去好好看看交规哈，什么时候可以鸣笛，什么时候不要鸣笛。北京时间9:02:4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吗？把我吓的，今天可能直播会有点不顺利哈，大家可以理解。好了，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各位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哈。那也欢迎新朋友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你来打卡报道了吗？你是谁？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是2018年5月15号星期二，尾号是5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武汉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好了，接下来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0周，朋友们，第20周了哈。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Felix Jan Jasmine Thompson Aunt Nobody。 第39名 罗志祥幸福喽。 第38名 周笔畅这句话。 算了吧，就这样好吗？ 37名， 许嵩胡萝卜须。 胡萝卜须抓住鼹鼠，爬上天空，然后顶着头。 36名 ，Westlif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联手中英混血美女 Jason Chapperson 带来这首 I'm Nobody， 一首电子感极强的流行舞曲，带着热带 House Tropical House 丰盈的元素，填满你的耳朵。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了，继续翻上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eah，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罗志祥《幸福罗》。查一查看哈，《幸福罗》什么意思？带有点 funk 啊和 G pop 曲风当中小清新的感觉。 为了我把多穷热裤全都封上，姐妹热血三分钟就办啦，微博脸书和 Google Plus 用我生日当作密码，崇拜眼神专属我的独家，带着我准备爱独特的甜点，带着我男人至尊赞美话嘴边，你怎么能够做得到，永远是我第一优先，让我不自觉出了线，总之幸福排行榜都在报道我，就是每个人该叫我幸福罗，你说给我的生活创造了潮流，刷新我每个幽默，总之幸福排行榜为你幸福罗，你用笑容是那宠爱你的我，眼泪会感动而流，全都封箱，姐妹热血三分钟就办啦，微博脸书和 Google Plus 用我生日当作密码，崇拜眼神专属我的独家，带着我准备爱独特的甜点，带着我男人至尊赞美话嘴边，你怎么能够做得到，永远是我第一优先， 带你一起感受幸福罗，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你是谁？家族一群二群的好朋友做好准备了啊，发位置啊，马上点名了。先看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Jesse 你早，还有 Newmi 说今天没带家钥匙，没带车钥匙，直接迟到了，索性就在等钥匙的时候在家里听冰姐节目吧。咦，这什么逻辑？ 你在家里可是没有带家钥匙，那你怎么进的家门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屋里，那钥匙为什么不在屋里？这个好吧，还有一朋友更有意思了，这是新朋友吗？他说幸福螺能吃吗？幸福螺是口字旁的螺，不是虫字旁的螺，你说能吃吗？不能吃哈，但是呢这个螺是这个口字旁的那个意思，就是让大家找幸福的感觉哈。好了，还有谢谢公才女，这是五对越好，五对越好什么意思？爱在旅途，北纬四十度，大家好。还有许健，抽烟喝酒烫头。有人在问啊，怎么进群呢？再说一下哈，想进入到我们家族群当中非常的简单，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我先扫一扫你了，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你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比只有比唱这句话，对待音乐的态度绝对是跟随自己内心的。来听听这首有点小叛逆的歌曲，什么意思呢？比比周笔畅这句话。 一步一步跟着你走， 跟着你走， 牵着你的手， 牵你的手。 你说过很多 ，Oh no no， 春夏秋冬一起走过，不冷的寒冬。 你说会爱我。 喂，你好，请问你找谁？哎呀，后面就是我家的哈， 老觉得这个情景总得有人对一下话嘛。李米周笔上的这句话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还经过了女人味这个时期之后呢，李米周笔上觉得我还是脱掉高跟鞋更加适合我自己，穿上球鞋吧，于是要开始做起那个有点小叛逆的姑娘了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唱歌，来跳一曲，许嵩的《胡萝卜须》，什么意思呢？在歌曲当中来寻找答案吧。这首歌曲的 MV 呢，建议你去看一下，还挺有新意的。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7位。 谁有女儿，是谁有男？成年人没空思考，小孩又想不出答案，聚光灯照在了头上，热量激活他的脑浆，观众一多他会紧张，哎，观众一少他又会彷徨，青春不再来了，往往很多人人模狗样，偏见与傲慢了，翻白放放是不想， 胡萝卜须来自许嵩的歌曲。来说一说这首歌曲的 MV 吧。欧式的风格演绎了主流和非主流音乐的完美结合体，著名的 MV 导演比尔贾莱沉浸了超现实主义的视觉，面对浮夸的花花世界，许嵩呢也是首度刨土钻入地下，想要逃离的感觉。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继续攀升，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记忆当中的老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翻唱的版本。

33名， 方大同，听。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 32名， 阿林，大大的拥抱。 真的舍不得眨眼。 31名， 胡玲，花草茶的夏天。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ddie Goulding 的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一首俏皮而又动感的歌曲，让人怦然心动的单曲。 Eddie Goulding 的音乐轻盈活泼，真情而又奔放，再次给我们带来心荡神驰的流行电子乐。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耳边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年的这首洗脑神曲啊，风靡大街小巷，大家都会唱了吧？来跟上节奏，跟上节拍。 来来来来来，徐怀钰翻唱的《踏浪》，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4位。 小小的一片云摇，慢慢地走过来，心里的些些张扬，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那里也是山。 广场舞式的洗脑节奏，本来很早徐怀钰就已经开创了这样的潮流哈，早知道用它来跳广场舞就好啦。踏浪也是徐怀钰翻唱的歌曲哈，我这个节奏绝对适合来跳舞。来，上周前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我说话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徐怀钰，踏浪，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 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大声摇，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定要，现在就要音乐在酝酿，没什么大不了，不能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飞檐去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阵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 找回重心，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我释然的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浓烟。天路天道，将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再不能给予音符音调，现在这压力也在引导，你上班到明了，慢慢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爱也不用音乐来再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黑白渐行演奏，像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进入进到将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变得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音乐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巨星歌声， 这首歌曲当中呢，弦乐营造了史诗感，吉他混入摇滚，更加让歌曲硬朗起来。古典的低音带动了节奏，给人的感觉，这才是方大同啊！注意到那个低音的古典了吗？咚咚咚！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方大同的《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因为今天我们要见面，所以太阳在升起。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风筝在放心的去飞。你是我的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舍不得眨眼，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呜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大大的拥抱，恨不得抱紧一点，好把你印在我身上，直到天荒地老，钟声都睡着，也不要把你放掉。 黄丽玲大大的拥抱，声音很有魅力，很有爆发力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草茶的黄昏，环抱谁？ 是饱满，偶遇摘完用温柔晒干，田野浪漫跑斑斑，换温馨弯弯，心安慢慢沉淀成习惯，茉莉暖的口感，尽头往事黯淡，你眉眼弯在茶色弥漫，盛开满山遍野般，谁舍得 胡林的花草茶的夏天，胡林的声音干净，歌声的情感真挚，这次献声呢也用声音回归初心，用态度追梦音乐。好了，北京时间9:52: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稍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如果要说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那非明年10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莫属。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这一次的军人运动会可以说是中国首次承办的国际军体综合性运动会，也可以说这是世界为军人而举行的一场最盛大的狂欢。这样的狂欢怎能没有音乐的振臂呐喊？已经有很多的词曲作者热情地参与到歌曲的创作当中，比如季楚尘。季楚尘，国内著名词作家、编剧，中国电影音乐学会理事，音著协协会会员，徐峥工作室合作编剧，张嘉瑞工作室合作编剧。200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为止为众多领域创作了数百首音乐作品。2008年开始兼剧本创作。 少年唱啊，中国一定也很棒。是15000年的磁场，有传说中的神奇和谦虚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是智慧的力量。少年唱啊，中国。5000年的磁场，习惯了后高之人，赢了还说承让，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条龙一样飞翔。 耳边的这首《少年中国》是由李宇春演唱的一首歌，词作便是来自季楚尘，表达了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思想，歌词也是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化底蕴。

刚刚这首非常热闹很有气势的歌曲来自 Lady Gaga 的这首 Telephone 电话。这个怎么说呢， Lady Gaga 的歌曲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它这种流行度这种传唱度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一下存在。刚刚呢已经加入了五堆也好，还有基层火山和公寓财，是吗？公寓财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了，欢迎四位新朋友。那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呢，赶紧把你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抓紧时间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一下五月我们到哪儿去赏花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大家都知道杜鹃花吧？哎，杜鹃花呢又名映山红，它的叶片虽然小，但是开出的花呢却色彩极其艳丽，又花型茂盛。那北京哪里可以看到杜鹃花呢？可以啊，在云蒙山的森林公园，这里被称为是小黄山哈。每到四五月期间，公园内的映山红一面坡上的鲜花争红斗艳，绚丽夺目，像是给山坡披上了一层红色的外衣。我在云蒙山森林公园除了可以观赏到映山红，还有照山白，还有锦带花、白头翁等等满山的绚丽美景，如同悬在空中的粉色祥云一般，非常的迷人。怎么样，这个周末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呢写了力宏对于生活的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的把握幸福，不要特别刻意的去表现爱，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蝶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依然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倾诉，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又深刻，让你了解我的好，却忘了常常对你微笑，失去的忘记的我会尽力去弥补，你是我最珍贵的财富，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 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的歌，并没有什么独特，好像我那么的平凡，却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2，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你是谁？刚刚收到了，A 后面是一大堆的头像哈。你好，收到你的二维码，马上来扫你哈，扫一扫，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还有王夏啊，也没有问题，微信号收到了，一会儿来。添加哈，当然我更希望你把二维码发过来，这样我就比较省事了，直接扫一扫就会拉一拉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想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就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 OK 了，非常方便。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今天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是来自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你爱 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春春春的皇后与梦想，其实李宇春在追求音乐当中的至高无上、纯粹优雅、尊贵明净，而皇后呢，正是这样的寓意哈。在梦想的旅程当中，最真实的自我，做最纯粹的音乐，这就是李宇春，皇后与梦想。好啦，继续来听范玮琪范范的《蒲公英》。这首歌呢是他为偶像剧《幸福的蒲公英》献唱的主题曲。范玮琪的音乐正如他的形象，就是那份都市女性骨子里的执着。 看着世界下雨，听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sun will shine and birds will sing there every day. I'm sailing away and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 It was fun, we had our run, hip hip hooray. You said hello, I loved you soJust like in a movie scene. I want you to know I had to let it go. I'm falling in love again. I'm running away to a place where you won't bother me. We won't talk for a while. We'll be okay. And I'm changing my name to a word that's a really hard to say. It's no one's fault, I'm just too young and you're insane. I wasted my time, I missed all the signs and it ruined my holiday. I want you to know I had to let go. I'm falling in love again. I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better. I just gotta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more than you and me. I just gotta believe, I just gotta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刚刚是来自美国的乐队 A Great Big World， 大世界乐队带来的是 Land of Opportunity， 机会之舟。Great Big World 是美国纽约的一支黑马乐队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呢，仅仅在数日便登上了 Billboard 还有 iTunes 下载榜的冠军，很棒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官微怎么样看到你来刷存在？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刘若英奶茶的这首《很爱很爱你》。这首典型的情歌啦，奶茶的嗓音有为打磨完成的粗犷，其中呢当然也有默默的深情了，反映了那个倔强而又直率的女孩的声音，也让人很窝心的很爱很爱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